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迷并未避开他的视线，眼里有渐渐积蓄的水雾。他这一阵积累的那么多的情绪，好似终于被这一条链子给彻底引爆。 我终于明白了，你那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你回头我一定会答应，是因为我保留你的东西，我还跑去故意缅怀，我一定是放不下你。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吗？你留着我的把柄，可你就是不说，就等着这种时候作为杀手锏拿出来，好让我哑口无言。 周迷一直以为重逢以来两人也算是你来我往的试探，但原来在谭燕西那儿不过是早知晓了他的底牌，是以气定神闲的陪着他玩罢了。 谭燕西，你真就这么害怕输吗？ 周迷眨眼的时候眼泪终于落下来，并没有溃败的狼狈，反而有一种疏离的决绝。谭燕西始终不经意的神色终于现出三分的慌乱，急忙伸手去搂他。 明明， 周迷不推开他，也没有任何动作，发颤的声音依然吐词清楚。 你可以不尊重我的心情，可你为什么要高高在上的凌驾于他呢？就连给我过生日你也要带着钻戒去，你是笃定我会因为感动而昏头，你就这么急于将我当做一单生意拿下？ 你， 我不是有意翻你东西，我会看见纯属巧合。我现在真感谢那时候我看见了，不然确实，谭总，你这桩生意多半已经谈成了。 明明， 谭燕西伸手去抬他的下巴，他手指触到他面颊上滚落的眼泪，微凉的触感。 随你怎么说，可你不能否认我是真想跟你重新开始。 你的重新开始不过是希望我们回到前年的冬天，可那是22岁的周迷愿意为了一种单纯的迷恋飞蛾扑火。你有没有问过眼前的这个24岁已然要迈进25岁门槛的周迷，他还想不想要再一次粉身碎骨？ 自重逢以来，周迷的思绪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清醒过。他没有退避地注视着谭燕西，唯一无法克制的是眼泪和心底灼烧的痛感。 你不在意，你只是想要赢，不但要赢，还要用你最游刃有余的方式去赢，要赢得体面，赢得不狼狈。可是凭什么呢？凭什么只有我在你眼前这么狼狈，这么不体面？一次不够还要第二次，就因为我爱你吗？ 谭燕西有哑口无言之感。周迷太聪明了，他从前就知道。周迷一点即通，又有分寸的慧侠，这也正是他迷恋他的地方。只不过没想到，这份聪明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在谭燕西身上，同样的一针见血。 我一直在心软，我明知道你还在用以前的方式围猎我， 你偶尔的服软和克制都是在加强我的心软，我还是心软，我还是想要再试一试能不能磨合得好，能不能把我们搬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。事实证明我还是太理想，一开始就是错的，那么延续原来的故事又怎么可能变得正确？ 周迷声音沙哑，一低头眼泪便滚落下去，落在他的手臂上。世人所谓的长痛不如短痛，绝非理智冷静的真理。长痛有其诱人的地方，是因为绵长的痛里常有回甘，他贪恋的就是这一点回甘。因此周迷只能趁着这一口气一鼓作气的决断，他怕稍不留神自己便心软的又回到那样的境地里去。 跟你分开的这一年里，我尝试过蹦极，结束时我想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既然死过一次都没办法忘记，那我无妨就继续生活在这废墟里。可是我喜欢平调，并不代表我幻想破灭的东西还能复原。我已经接受了，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结果。 他眨了眨眼睛，泪痕在脸颊皮肤上留下一种微微刺痛的紧绷。 就这样吧，我已经不想要不打烊的游乐园，我想要疲惫回家时等我的一盏灯。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不舍得也不忍心看你继续跌到红尘中来迁就我。对你对我都是负担。 他抬手轻轻地撑了一下前座的靠背，微微抬手，一个极无意义的虚无的手势。 麻烦停车。 明明， 停车。 周迷语气坚定，司机转头来无助地看了一眼。谭燕西神色冷冽，搂着周迷肩膀那只手垂下去，扣住了他的手腕，既能将他腕骨捏碎的一种力道。他眉眼间一层偏执的戾气，而周迷只是与他对视，柔弱却显得毫不动摇的坚持。 谭燕西，让我下车。 僵持了太久的时间，终于周迷感觉到扣着他的那股力道缓缓地松懈了。谭燕西抬了一下手，司机将车靠边停下。周迷最后再看他一眼。 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祝你再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。 周迷顿了顿，等待着，只有沉默。他毫不犹豫地拉开了车门，一弯腰钻出去。寒风将他外套的下摆吹得卷起，他低着头去拉拉链，而后朝着寒风背过身去，终于抬起手背擦眼泪。车一直停在路边打着双闪。谭燕西无声坐在黑暗的车厢里，看着他当真一次也没有回头，就那么往前走去，走到前面那个路口，拦了一辆出租车。那出租车转向灯闪了两下，起步汇入北城千万朵的灯火里。路口临停，司机焦虑极了， 生怕被电子眼拍到，不由得出声提醒：“ 谭总，接下来去哪儿？” 谭燕西这才回神，叫他开到姚妈那儿去。他心里烦乱，伸手去摸口袋里的烟盒，才意识到手里还攥着那条链子。他面无表情地开了窗，冷风灌进来。他一松手，车正好起步，那浅金色的系列落在地上，被抛却在滚滚的车流之中。回去路上，手机进来好几个电话，谭燕西一个也没理。到了姚妈那儿，许是瞧出来她心情不大好，姚妈不由得多关心了两句，问她是不是又跟谭家那头起局语了。谭燕西有一种一败涂地的心灰意懒，也不知从何说起。姚妈便又问她，晚饭是不是又应酬去了，晚饭吃好了没有，要不要吃点夜宵，更加朴实又无能为力的关心方式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上楼去躺一会儿。 姚妈满眼担心地目送她上楼去。 那你饿了想吃点什么，随时叫我啊。 啊，您休息去吧，用不着管我。 哎。 谭燕西走进楼上卧室，脱了外套扔在椅子上，也没开灯，点了一支烟，便斜着往床上一躺。屋里静悄悄的，光线昏蒙，隐约能瞧见缭绕而起的淡青色烟雾。过了两天，谭燕西倒是又碰见了周迷。他是去参加一个酒会，恰好那酒店还承接了一场时尚晚宴。他料定了周迷应当在那儿，酒会的间隙自己一个人过去瞧了瞧。他没请柬，给魏成打了个电话，魏成当然也在，亲自到签到处来接他，碰面先玩笑的开口：“ 忙里偷闲过来瞧你媳妇儿的。” 谭燕西冷冷地瞥他一眼，少见地骂了句脏话：“ 魏成，你他妈是个混蛋， 你怎么，老子专程来接你。” 进去之后，谭燕西也不叫魏成找座，自己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站着了。魏成给他指了指靠舞台的那一桌，周迷和他上司向威就坐那儿。谭燕西一手抄兜，远远地瞧着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